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78集，狗急跳墙。公孙一愣，就见武素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一根弩箭，然而那根弩箭似乎灌注了强大的内力，还是朝着吴梅射过去的。武素虽然抓住了，但是嗖一声脱手了，满手血。老三顺势一把扑开了吴梅，那支箭插进了吴梅身后不远处的墙里，几乎是没入墙面，内力之高惊人。吴梅刚刚被推开，第二支箭却已经到了。老三一惊，本能地扑过去替他娘挡箭，院中众人已经喊了一声，纷纷扑过去。可就在他们滚作一团的时候，一个黑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，握住了那根箭。众人一回头，身后却空无一人，箭也不见了，八字面面相觑。赵真背着手走到了公孙身边。 真的能治好？ 能。 正聊着，却听武苏又喊了一声，小三。赵真一回头，就见箭都飞到眼前了。公孙一惊，对方竟然还暗算赵真。只是赵真看了一眼，脸上都没表情，而是淡定地转脸看公孙。 看来是狗急跳墙了。 赵真话音落下，眼前的箭也消失了。小四子眨了眨眼， 刚才好像咻一下一闪而过了。 而此时屋顶上的阴侯将手里两支箭扔到了一旁，原本在他身边的赵普却已经不见了。九王爷刚才一早就瞄上了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不远处，手中拿着弓弩，就在他射出两箭的时候，赵普扛着新亭侯杀过去了。随着赵普，一众影卫嗖嗖嗖的都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，跟随赵普追赶那人而去。而原本负责监视的那几个黑衣人则是在明白过来准备逃的时候，被埋伏在周围的南宫带人团团围住。赵普扛着刀追那黑衣人而去，黑衣人轻功极佳，但是赵普追得更紧，几个警卫路又熟，三窜两蹦，紫影和折影就抄到前边去了。那黑衣人最终被堵在了郊外的一处废弃练兵场里。终于他双脚落地站稳了，抬眼看前边落下来挡住去路的四个影卫，又回头，身后赵普到了。赵普挑眉打量了一下那个黑衣人，微微的愣了愣。赵普为什么会吃惊？因为这人眼熟。赵普记性极好，他确定这个人自己不认识，但是绝对在哪儿见过。 在哪儿呢？ 赵普正琢磨，却听对方开口，语气略带怨恨。 又是你？ 又是？ 哼，二十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碍事儿啊。 被他这句话一提醒，赵普忽然猛地想了起来了。20年前，宫中有一次行刺事件，当时所有的侍卫都涌去保护皇帝，但是一个黑衣戴着半张面具的刺客却突袭赵真。当时赵真还小，但是够机灵，一直跟着他的南宫也鬼灵精，两人往床下一钻，这么巧赵普进宫找赵真，就看到一个黑衣人往床下捞赵真呢，被南宫的剑扫得没地儿下手，正准备拆床板。赵普当时也不大，7、8岁，不过自从学会走路就没人能拦得住的赵普可不是好惹的，一见有人打他侄儿的主意，上前就踹。赵普最近是跟开封府的人混久了，学好了，特别是小四子在，总想着不要太缺德，想当年他胡来着呢。一看对方人高马大，赵普立马先拿起放在桌下的尿盆飞了过去，因为速度快力道猛，对方也没看明白是什么，本能的一回头抬手一挡，但还是被泼了一脸。这么巧，赵真刚刚尿过，那一泡童子尿给那黑衣刺客洗了个脸。黑人猛地站起来要伸手去擦脸的时候，赵普都到跟前了，抬脚对着他要害就踹。黑衣人没提防一个小孩会有这种内力，于是被踹了出去。 赵普将黑衣人揍了出去，南宫立刻拉着赵真跑，顺便求援。大内侍卫很快就来了，那黑衣人吃了赵普的亏，又抓不住这小孩，最后只好逃走。赵普还要追呢，惊得一群侍卫们喊着小祖宗，一起扑上去才把他拉住。当时那人戴着半张鬼面的面具，只能看到半张脸，所以赵普只记得那鬼面具，人样子都快忘了，但见过毕竟是见过，这会儿看起来眼熟，原来是老对头。那黑衣人当年也就三四十岁，这会儿看着四五十岁，比实际年龄看着要小，可见功夫之高。他当然认得赵普，这少年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的，而且站姿嚣张，跟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只不过长大了真心魁梧不少。黑衣人上下打量了一下赵普，心中暗恨当年为什么没杀了他呢，留下后患无穷，幼虎成年之后要抓就麻烦了。当年失手没杀掉赵真，他还懊悔呢，完全没意识到最大的损失其实是没有收拾掉赵普，以至于让他成了今天守住赵真江山稳固的关键。黑衣人从身后抽出了一把短刀来，拿在手中，双手交叠，微微弓起身，抬眼看着赵普。 收拾了你也是一样，晚了20年而已。 影卫们都皱眉，除了这人说话难听之外，还因为他的兵刃，赵普的刀太大，他的刀太小，离远了打根本碰不到。可是如果是近身战，赵普会吃亏。赵普笑了一声，伸手将星庭侯扔给了紫影。黑衣人一愣，不解地看赵普， 难道准备赤手空拳打吗？ 赵普伸手到怀里掏东西，几个影卫面面相觑，难不成要用那个？就见赵普掏出了一对黑色的皮子一样的东西来，一片一片的，似乎是什么灵纹。赵普抖了抖，那两张皮子就跟袖套似的，九王爷就开始没形象的戴袖套。影卫们扶额，他们王爷甚少用这兵刃，估计是因为戴上去的动作实在太挫了，一点不帅气。赵普将两只袖套戴好了，前边还有五个窟窿，正好套进手指头里。黑衣人皱眉看着赵普，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 戴起来不是很好看。 赵普说着，突然一甩手，随着他一甩手的动作，那袖套一样的皮子忽然张开，变成了金属状，完全贴服在手臂和手背上，鳞片的位置竖了起来，刀片一样一片片张开。 不过用起来可好看着呢。 黑衣人盯着赵普的手看，似乎很不解。赵普冷笑一声， 你以为老子只会用马刀？20年前能把你揍趴下，现在也一样。 远处屋顶上，依然看着院中赵真和公孙的阴侯无聊地打了个哈欠，拖着下巴摇头。他用剑，天尊用刀，世人却不知道老疯子腰长天用的是什么兵刃。赵普的斩马刀是最适合沙场的，却不适合江湖。介于腰长天的身份，当年的百鬼王封天长也善用斩马刀，然而腰长天毕竟是武林至尊，沙场上的大将军和武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光靠一把斩马刀，腰长天怎么可能在江湖立足？阴侯拖着腮帮子在屋顶靠了，摇摇头。腰长天之所以被称为白鬼王，不是因为他白，其实是白鬼王的谐音。他最擅长的功夫是白鬼拳，赵普是他唯一的徒弟，连兵法都教了，怎么可能不教看家本领？阴侯正想着，院子里就有一些骚动，就听八子不知为何激动了起来，都围着那老太太问：“ 娘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” 阴侯微微皱眉，看着那群激动的年轻人，淡淡的叹了口气，想起妖王当年的一句叹息：“ 唉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，要害死多少年轻人才罢休呢？” 正想着，阴侯忽然感觉到了一阵不太安定的内力在朝这里靠近，微微一挑眉，同时就听到轰一声巨响传来。阴侯抬起头，远处 赵普让韩章转移到一座空宅，地下的轰天雷都爆炸了，那座宅子被炸了个粉粉碎，瓦砾塌了一地。开封百姓们最近可能都习惯了，前阵子天尊拆太学之后，又一帮人把太白居给拆了，这会儿一座空宅子爆炸根本就不是事儿啊。不过这巨响声也惊到了院中人，几人都有些紧张。老三跃上屋顶往远处望，然后对下边的人喊： 没事，可能是一所宅子塌了。 老三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也不免犯嘀咕，好奇怎么会突然炸了。他正站在屋顶发呆，却看到院子里几个兄弟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方向。 他们看什么呢？ 这些轰天雷本来是藏在你们宅子地下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